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爸妈太忙了，没有时间陪我们去玩，长大之后我们也变成了非常忙碌的那一个。当爸妈点开我们的朋友圈的时候，可能看到的是一条冷漠的横线，因为我们把他们屏蔽了。你觉得爸妈不懂你，可能是因为你不愿意沟通了。或许我们可以从停止朋友圈屏蔽爸妈开始，试着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圈内人，让他们真正的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。 光，温暖孩子的心。

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